冲突，所以表演的时候呢，不太容易获得比较好的喜剧效果。相声界有文怕文章会的说法，马三立和张庆森版本的文章会的底，也就是相声最后的包袱，是这段相声三种底当中最好的一个。这个版本的录音是他年轻时候的珍贵录音了。但是比起他四五十岁和赵佩茹搭档时候的那个版本，虽说略有差距，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下面咱们来欣赏一下马三立张庆森版本的这个文章会的片段。 您不说您写文章， 是主要是写文章 哦？怎么样？ 您没见过？ 没有，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没有。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爱。 是啊。 哎，咱这个东西 啊，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我是黄瓤大块，是吧？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纪，我要不逗你。 哪个年纪？你们拍老圈还年纪干嘛？ 你知道那个谁？ 谁？ 康有为。 啊，知道。 知道吗？ 知道啊。 听说过吗？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哎，对对对。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是啊。 哎，常州见着过。 见着尝着过那山芋吧？ 见着过 您的作品。 哎，对了， 哦， 康有为， 嗯， 康有为 是啊， 瞧过我的， 哦，您的文章， 哎，瞧过， 这是什么年头？ 那个年头， 得有个年月啊。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啊啊，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位教授。 嗯嗯，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干嘛？ 教授？ 让您当教授啊？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哎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有学问 啊？你有学问？ 我太行了。 能当教授？ 能当教授啊。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哎，也敢呢。 当校长我都敢。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就是有学问呢。 您呢？ 我好好写篇文章。 哦哦，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啊，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哦， 校长认为很满意。 嗯，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哦，给康圣人看了， 让他瞧瞧。 哦， 就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好， 康有为一见这个卷子， 怎么样？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了， 吓一跳。 哦哦， 真吓一跳。 是啊。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嘿，这夸奖 啊！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啊， 你听听， 怎么着？ 你听听， 怎么了？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怎么讲？ 没见过这样的文。 哦，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啊。这么好。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深，行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是啊。 说写得好。 好。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嘿，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 嗯，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是啊。 你听听， 怎么着？ 就这篇文章 啊啊，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不，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校长说是你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哎， 何必这样奉承。 嗯， 像你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